向中国道歉大赛得到全世界人民同埋品牌嘅热烈支持。最新参赛者有 Audi， 事关 Audi 咧喺中国地图度，哇漏咗台湾，所以喺微博度向中国人民道歉。好在微博就通常得中国人玩嘅啫。你话如果 Twitter 啊、Facebook 啊咁点算咧？钓鱼岛啊、南海群岛咁摆唔摆落去好咧？到时又需唔需要向日本或者其他国家道歉咧？我哋拭目以待，继续睇落去啦。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香港咧不嬲都系个性之都嚟嘅，压力好大咧可以打人，特首参选人好攰咧可以唔做嘢。嗱，依个咧系我从小到大嘅志愿嚟嘅，想做就去做，唔理人感受啊！我系强国新闻者八旗， 好欢迎翻嚟呢一次嘅强国 新闻者。姐，我 你而家捞嗰啲句出嚟啊？ 系啦。 咁咧，我哋咧之前咧，我哋有好多嘅嘉宾啊。咁咧，有一次咧，我哋有一集咧就请一个荷兰嘉宾嘅。咁我哋而家咧香港咧就好多政治嘅嘢喺度，即系嘈冤巴闭咁样啦吓，好多氛围，好多纷扰啊。咁咧，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即系客观少少？因为我哋而家当局者迷啊，我哋可唔可以客观少少去由一个外边嘅睇到下人哋嗰度又发生紧咩事，从而参考一下咧？咦，最近咧原嚟好多移民嘅国家都闹哄哄噶，荷兰嚟讲咧，其实佢都有好多政治嘅事件发生紧嘅，所以就请翻呢个我哋嘅荷兰嘉宾同我哋讲下，咦，荷兰发生紧咩事啦？又请 Tom 啊！ 多谢， 再次邀请，再次嚟我哋呢个强国新闻者啊！ 好高兴见到你哋， 我哋今次讲强国足球强国荷兰，以前嘅足球强国荷兰， 荷兰其实好细国家嚟嘅，蚊型国家嚟嘅， 其实同香港差唔多大咁样啊。 大概香港少少啦， 人口就应该 人口1600000到啦， 1600000系啦， 都唔少人， 系咯， 都逼噶， 逼噶，系最喺欧洲差唔多最紧，即系稠密人口稠密嘅国家嚟嘅， 系啊，都寸金尺土。喂，我哋而家真系即系香港嘅政治，我哋而家直头好似日日睇新闻咧，冇其他新闻睇嘅。其实咧，我即系咪前咧同阿 Thomas 倾过偈，咦，嗰边发生嘅都系一啲大事嚟嘅，反而我哋就未必咁聚焦喺嗰度。 其实好多大事发生咗，但系我哋就专心咗睇咗阿薯片叔叔啦，阿林病啦， 系啊，呢边食咗好多花生， 系啦，咁但系好似欧洲啊，其实欧洲啊、美国好多大事发生，但系好似忽略晒， 系， 咁咧就荷兰咧就系细国家啦，咁啊俾大国家恰嘅，咁但系问题咧就系荷兰嘅经济啊同军事都强，咁所以大国有时恰佢唔到，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好例子啦，啱发生呢件事，咁可以同你哋讲下嘅。 其实发生咗啲咩事咧？好似系咪同其他国家有啲纷争？ 嘈交啊，嘈交， 唔知嘈交噶。攞晒枪怼住噶，想开噶啦。 咁你讲下前因后果其实系点咧？ 前因咧就系土耳其呢个国家系好大嘅咁样。咁其实都几强嘅，而家都咁，但系亦都系佢北约嘅一个成员国啦。咁军事方面算强大嘅。咁佢嘅总统咧要做咗好耐啦。咁而家想修宪，等佢一路做落做死为止。咁佢独裁者啦。咁呢样嘢咧就欧盟就唔中意嘅，系啦。咁呢个就系前因啦。 呢、這个好清晰，因为咧喺阿 Thomas 之前同我倾偈嘅时候咧，我睇咗好多次新闻嚟嚟去咧都系一啲好官腔嘅嘢，就话有个官员咧就要去讲修宪嘅嘢，咁跟住咧有人唔俾佢入去咁样，咁我睇咗真系睇咗10个8个唔同嘅立场嘅报纸睇，都讲唔出件事系点样，而家咁样听就明啦。 你香港新闻咧，我见咧，但尤其是电视新闻咧。大多数系直译新闻稿嘅， 系啊， 可能个记者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系啊，总之即系修宪咁样，其实讲唔出重点。个重点原来就系土耳其国家，好似系咪想秦始皇咁样啊？ 系 天世万世万万世。 但系咧，我记得咧，以前土耳其咧，尤其是早4-5年左右啦，我冇记错就。其实都是越行越近的喎，同欧盟嗰阵时直情系话想入欧盟的喎，嗰阵时土耳其 系啊，咁但系咧就好多人就反对嘅声音咧，反对而家政府啦，咁但系佢系唔民主嘅，系非民主嘅，咁啊大镬啦。 因为听讲咧，我之前做移民嘅时候咧，土耳其系吹过好多次嘅，因为咧好唔同国家，譬如阿尔巴尼亚、土耳其或者其他欧洲国家咧，其实都不断吹系入欧盟嘅。咁入欧盟咧，其他嘢我唔知啦。喺世界观感上咧，一定系觉得系劲咗嘅。即系譬如话有啲国家佢哋都想卖佢哋移民政策啦。佢话我哋下年入欧盟噶啦，咁样你而家买定啱，如果咪出年一定加价。阿尔巴尼亚成日攞呢个嚟讲嘅。咁土耳其就系成日都系吹，我都听过吹咗好耐，其实佢哋咁有冇机会入欧盟噶？ 而家嚟讲就冇噶啦，前几年就或者有嘅，因为佢几次嘅反政府嘅啲运动咧，都俾佢强权镇压咗，甚至有政变，政变发生过旧年。咁所以咧就其实而家嚟讲咧，就佢实系呢个比较极端啲嘅回教嘅主义嘅政府啦。咁所以嚟讲就因为佢越走越近回教啦，同埋经济都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就欧盟嚟讲就唔中意佢咁样做，所以就其实就冇希望入欧盟啦。 但是他其实有什么背景是令到他越走越近这个原教自主，即是伊斯兰世界吗？ 因为伊斯兰教那班友仔拿到权就不肯放，越拿越紧，将啲即是比较民主啲位近西方啊，或者其他宗教啲系摒除啊，打压啊，收监啊，咩言论就会收监啊，所以就好多嘅律师维权律师冚就捉晒去㗎啦。咁呢个同我哋嘅祖国就 几次 有啲相似啦。因为其实呢我喺网上边见到即系讲起土耳其啦，网上边睇到好多言论都觉得好可惜嘅。咁就系个即系大家有个印象啦，印象就系、是、喂，其实我越接近越近欧盟或者越埋嗰边堆呢，就系、是、越近个文明世界所谓。咁呢点解好似近几年好似慢慢又走返回头路嘅呢，走返转头嘅呢？ 唔出奇嘅，唔出奇，你唔一忍唔谨慎就会咁样㗎啦。 未入移民呢行之前，我哋由足球去认识土耳其啲国家㗎嘛。咁佢都系欧盟嗰个版图啦，欧联有佢份打啦。咁当时觉得佢都都系渐渐地系发达紧起上嚟㗎喎。系咪其实之前都系偏民主制去选出嗰、那个总统嘅人物啦， 系啦， 咁而家就可能即系想修宪，就变咗唔系民主制。 通常都系咁样嘅，个民主个独裁者咧，初初系民主选出嚟嘅，希特拉都系嘅，民主选出嚟之后咧，佢就打压用佢嘅权力去打压其他意见者，慢慢就改埋啲法例，就做独裁者。通常都系咁样嘅路的。 咁又参考下啦，系咪荷兰或者以你所知其他嘅欧盟国家，系咪就系基本上系我哋认识成日想讲嘅真普选嚟玩出嚟噶？荷兰是怎样选的？ 绝对是啦，荷兰绝对 一人一票选总统。 他没有总统的，他有个皇帝的。现在还有皇帝，就是君主立宪，好像英国这样的。 咁 他个皇帝就是不理事的，不理政治的，就做个即是这个典礼，即是一个白宫仔的角色。 一个图腾的角色，或者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一个标志性人物。咁你选呢个首相， 选 呢个 prime minister， 同佢英国差不多的。 他 有上议院下议院这样的。 都是冇咩筛选啊，冇咩特别情 况。冇嘅，冇嘅， 就一人一票啦，咁样。 冇嘅，嗰啲好平常嘅人就可以上到去嗰、那个即系个选举名单嗰度，想做议员，咁将有人选你，足够票就入得去噶啦，好、那个门槛好低嘅。 咁所以其实欧盟同土耳其咁样听落系完全冇可能走埋一齐嘅。如果大家咁样嘅走法嘅， 越走越远咯。 佢咪走埋一齐，都唔想走埋一齐。呢次嘅 conflict 咧，呢次嘅冲突咧，就因为。土耳其咧，就因为好多嗰啲劳工咧去咗德国啊、荷兰啊啲国家作喺六七 工作， 要去咗工作，就有啲系土生，有啲系即系落地生根啊咁样。但有啲系仲有系土耳其籍嘅，系好多好多啲人嘅，系讲几十万嘅。咁佢呢次选咧就想即系喺嗰度宣传埋，等嗰啲人都选，都系修宪系选嗰个总统继续做落去咁样。咁就去宣传。咁但系咧问题咧，就荷兰咧同埋德国唔中意佢咯宣传。喂，呢个你搞乜嘢？我要 integrate 我嘅子民做我嘅子民，即系。嗰啲人應該成為德國人、荷蘭人，就唔應該再搞你嗰啲咁嘅獨裁政治，同埋你咁咧就唔俾佢踩入嚟做宣傳。 係， 咁佢就夾硬要去。係，佢就譬如話個外交部長想飛去荷蘭做宣傳。 係， 咁荷蘭已經叫佢唔好嚟啊，我唔准你嚟㗎。佢夾硬飛機都要飛到上空。 嗯， 咁佢就將做俾航空法就唔俾佢降落。 係， 逼咗佢走。逼咗佢走。 係， 咁好大事佢，哇！我外交部長嚟，你唔俾我入嚟。 我有自由啊咩？ 係因為咧。据我所知咧，就其实咧，土耳其人咧喺荷兰嘅人口咧系即系接近我谂40万人度，咁、咧所以有个讲法就系、咧、 啊， 其实即系喺外地嚟讲，即系喺土耳其外面嚟讲咧，荷兰系其中一个即系佢哋想争取一个所谓票仓咁样。 因为佢哋系即系就算唔喺土耳其居住嘅土耳其人，佢哋都有资格去投票嘅。 只要佢唔好放弃到土耳其籍嘅话，就 OK 嘅。 系咯。我睇咧一啲新聞嘅報道咧，其中有一個觀點，我覺得又錯唔曬嘅，即係喺土耳其嘅角度啦嚇。咁我係有權利入嚟噶，佢我大使館又喺度，係咪？即係我覺得一個普通人啦，我唔理佢嘅政府官員係一個乜嘢 title， 佢入嚟嘅目的係點樣？咁你有邊境法啊，入境條例咁樣，咁佢好似係行陸路入到嚟噶咯，去到差唔多落單嘅地方俾人截住。咦？呢度睇落我唔知啊，局外人睇又覺得好似。好似有少少夹硬嚟，会唔会咧？ 第一，其实两家都有问题嘅。 系， 因为其实佢外交照会咧已经即系讲咗呢件事。荷兰政府话唔俾佢嚟噶。咁话明唔俾你仲嚟，咁人哋系咪有权会枪指住你，叫你翻转头咧？ 咁啊系，有权唔欢迎佢入去嘅。 系啦，咁佢就夹硬嚟。 咁佢就覺得自己有權入去。咁、嗯、人哋覺得呢個我城市，你個落特單市係我管個市。個市長咧其實咧就係摩洛哥種嘅，即係佢係啲父母係摩洛哥人，摩洛出世係喺荷蘭嘅。咁荷蘭就點好聰明，就以夷制夷。你既然喺度荷蘭長大，你即係馴服咗荷蘭係你個祖國之後咧，咁用翻你嚟制翻呢啲即係伊斯蘭教嘅國民，咁、 哦 okay、 樣做。咁所以呢個人就好強硬嘅、嗯，一見到啲伊斯蘭教就會揸曬槍起曬槓噶啦。咁、啊、呢個咧就我哋對付呢啲咁嘅土耳其嘅國家政府人啦。 同埋喺荷蘭嘅角度咧，其實呢個就嗱呢啲就真係叫涉及國家安全啦。咁因為其實佢喺佢哋嘅心目中咧，即係荷蘭都有條刺喺度，就講緊話喂你喺我個國家搞政治活動，係啊，你仲係成班所謂土耳其人，喂我真係唔知道你搞咩。 咁啊係，有個動員嘅力量喺度。 係啊，個動員嗱頭先都講啦，你40万人都真係唔係一個小數目嚟。 係 係啦，咁好彩40万人唔會全部支持佢，可能一半支持一半唔支持。 係啊， 或者六四我唔知幾多啦。咁但係問題你一搞啲政治出嚟咧，就會發生動亂噶嘛，啲人會鬧交噶嘛，即係台灣支持者同大陸支持者同西藏支持者喺荷蘭都打交啦，咁、啊、所以咧就佢就话唔想你搞呢啲嘢啦，就以呢个理由，冚唪唥唔俾。咁但系唔俾之后咧，有啲支持者咧就觉得你唔俾呢个政府啊，咁所以掟石啊、整砖就搞成晚，就冚唪唥即系六特丹将嗰啲商店嗰啲窗门打烂晒啊咁样。咁荷兰咁六特丹政府个市长咧好威，嗰个咩出晒水炮啊，防暴警察系咁拗，系咁拗，咁拗好多大牌，咁啊即系好多人受伤啊，捉咗好多人啊咁样咯，咁所以搞到好僵嘅事。 个新闻报道类似。咁样，其实系即系点啊？嗰、那个而家客观嘅事实就系有班土耳其人喺荷兰嘅土耳其人就觉得唔俾面佢政府，就喺度发生一啲暴乱冲突。有冇荷兰人支持佢哋咧？ 可能支持佢唔多咯，唔多咯，因为而家其实成个而家近来呢几年嘅嗰个民意趋势系反伊斯兰教，觉得太嚣张啊！ 咁啊系。 系啊，同埋咧，我见咧，就算佢哋政府咧，即系讲啲嘢都激激地嘅，即系例如咧，嗰个荷兰嗰个总统阿尔多安就话咧，佢有个演说就话咧，荷兰咧系法西斯主义，直情话纳粹渔业，嗱呢啲咧， 有咩 纳粹啊、犹太人嗰啲真系唔好乱咁讲。 佢又冇睇香港新闻嘅，佢冇睇香港新闻就冇呢个田居之鉴嘅。嗱咁啊，即系话出境又拉远咗少少啦。咦，出境又唔系好出啫，咁样人哋荷兰总咩都系咁讲啦。 系啊，咁佢哋或者犹太人俾人迫害，依家俾人话叫人叫邮差啦，依家直情系啦，喂，冇拉咁远啦。 呢啲意气说话，我觉得有时大家都唔可以当真嘅，就将嗰、那个将嗰个焦点咧，完全系模糊晒啊！即系土耳其就指责佢话佢荷兰系法西斯主义，咁荷兰就反话佢喂你咁样话我反而系重大问题咁样，反而咧就将大家本身嗰个原意就扭曲晒啦。而家我哋各个人睇就完全唔知佢搞紧乜，就净系知佢互相闹，一个话佢法西斯，一个就话你咁样系一个侮辱咁样。 都好似德国都唔俾佢哋入境，好似 德国都唔俾， 德国都唔俾。 所以佢闹埋嗰个个 chancellor 咧，个 Merkel 叫啦，即系闹埋佢法西斯，因为话希特拉后裔嚟噶， 一样咁闹。而家全欧盟都唔系咁欢迎佢哋噶啦。 是不是可以咁讲咯，可以咁讲。 因为始终有戒心，你自从即系可能，尤其是近呢几年咧，即系头先 Thomas 讲话，你伊斯兰嗰班人都其实几串。第一，第二系真系多恐怖袭击嘅， 惊嘅佢哋， 系真系多恐怖袭击， 听到都觉得惊。 咁其实即系佢呢几年其实有一个趋势，呢两年特别有个趋势就系、是，好似成个世界慢慢向翻右转咁样。系啊，咁。嗱，就荷蘭咧，嗰個咩荷蘭特朗普，啱啱同 Thomas 傾過荷蘭特朗普，係啦，差啲贏埋添。 好簡單咁講講荷蘭特朗普啦，其實佢名叫 Wilders， 咁我都好熟佢嘅，因為以前佢做政客都做好耐嘅。 你係邊㗎？ 我唔想講我嘅投票嘅意向，其實我投咗票㗎，不過費事講邊個啦。 OK， 咁啊，大介紹一下佢啦。咁就其實即係荷蘭嘅公民咧，喺國外都投票嘅，可以寄俾佢嘅。我有投票㗎，我盡咗公民責任。 有寄嘅， 有寄係啦係啦，有張票俾我㗎。咁咧就呢個 Wilders 咧，咁佢不嬲言行咧就係好出位，咁出位都好得罪人嘅，咁好得罪啲伊斯蘭嘅人啊等等啦。咁、其實咧佢出道冇幾耐咧，就已經有保鏢保住佢嘅，因為時日好多即係好恐嚇佢，咪殺咗佢啊。咁但係而家都未殺得到。咁佢個黨咧叫自由黨。 OK。 咁咧就首相嗰黨叫 Wilders， 嗰黨叫自由民主黨，多少少嘅，多少少嘅。 OK。 咁其實好類似，咁但係 Wilders 呢個就係比好激進嘅。咁本来呢 佢嘅民意测民意嗰调查嘅时候咧，佢系领先，佢就最大党嘅。 咁选特朗普系领先嘅， 系啊，本来系领先，不嬲领先嘅，系到选咗两日之前咧，就发生呢件咁嘅冲突啦。 系 咁，然后咧就个首相咧 ，Reuters 就系非常即系好硬、好硬朗处理呢个案件啦，所以佢攞翻啲票嘅其实，所以呢件冲突咧系同个选举系直接关系嘅。 好大 关系。如果佢软弱嘅话咧，其实 Reuters 如果嗰阵时嘅现任首相软弱嘅话咧，其实 Reuters 咧会赢咗呢次嘅选举嘅。 佢哋嘅政黨，因為香港始終唔係咁樣嘅一個世界，佢哋嘅政黨咧係咪其實就係即係兩個輪流做到嗰、那個最高領導人咁樣，定係點樣？ 佢同美國唔同，美國就係民主黨同埋共和黨有關，不嬲兩個大人搞去，嗰啲獨立候選人好細嘅咁樣。 係啊， 荷蘭唔係嘅，荷蘭通常有六個大比較大嘅黨咧係喺度爭奪嘅，通常差唔多咁多票嘅。 O K， 咁最高領導人係點啊？係六個政黨輪流去嘅咯喎。 唔係最多嘅政黨個 head 出嚟咯。 哦， 最即系最大个党。 咁而家呢个 即系个党魁咁样系啦， 系啦， 自由民主党系咪？ 系啦，系啊， 自由民主党系咪一向嘅大党咧？ 唔系噶，我僆仔嗰阵时去咗荷兰嗰阵时咧，佢唔系好大，佢第三大嘅。嗰时基督教民主党最大嘅， 哦， 住咗好耐嘅，工党最大嘅。而家工党缩到啲咁多，因为工党唔够力啊。佢个成个工人党嗰个以前工党做工厂啊，做工人嗰啲咧，就选呢个党噶嘛。而家冇乜人做呢啲嘢啊，多都系中产啊，或者做啲文职嘅嘢，咁就冇。工党得翻九席啊！而家九个席位， 每个领导人最高领导人系做几多年啊？ 五年。 咁喺你荷兰，你好似喺荷兰生活咗十几二十年，即系咪都已经系三四个政党系更换过噶啦？ 不停咁换， 不停咁换， 不停咁换。 系你觉得呢个咁样系有好处啊，定系有咩坏处？ 绝对好处啦。 系 咁，你。咁你个政府先听到民意㗎嘛，俾压力佢做好啲㗎嘛。如果佢自己一上台就自巴自围嘅，或者好似美国咁两个党轮替嘅，咁你咪俾佢里面围威威呀，里面搞咩你唔知囉。咁咪多党派嘅话，咁显示到彰显到民主个意义囉。 同埋最主要最重要就係佢有起咗个制衡嘅作用。即係如果你冇话一党仲冇净系为一个党啦，咁就算即系可能有好多党，一个党特别强嘅话咧，基本上咧就好容易出事嘅，即系好容易出事。意思讲咁话，喂，因为我个党人多势众，而嗰个国家可能制度有啲不全，咁啊冇一个制衡咧，喂，基本上。佢真係想喐你就喐你，改憲法就改憲法，立廿三條立廿三條咁樣噶啦， 好易搞。所以見到件事可以係即係幾唔同嘅方向啊！大家都雖然地域上唔係話好遠，係啊，但係大家嗰個完全唔同。但係荷蘭佢雖然係咁樣嘅政黨，但係對佢經濟，我喺我印象中啦，其實我唔做移民之前咧，我唔知荷蘭係咁細嘅，因為我印象中佢無論所有嘅所謂軟實力啊、做生意啊、 都好勁， 經濟啊、足球隊啊，所有嘢都 OK 勁嘅喎。其實佢多政黨冇話因為咁樣去紛爭而係令到佢所有嘅嘢降低，反而係向好喎。 係啊，係啊，係啊。 係，我覺得多政黨紛爭而令個競爭力下降咧，係 完全 係即系我记得早几年国民教育咧，嗰阵时候啲教科书系咁讲啦， 成日关纷争，唔使搞经济啦吓，而家都仲咁讲紧。 但系其实我觉得两者咧系未必有直接嘅，即系相反嘅关系，即系未必我搞政治多就经济倒退。其实我觉得系逻辑上有啲矛盾， 系啊，完全唔关事， 系逻辑上矛盾。 所以要多啲认识一下即系其他嘅例子咯，就唔好净系成日识睇嗰一两个例子咁样，就揾啲再求其即系你知啦，大家系咪真系咁认识政治？哦，嗰度好多纷争噶，你睇嗰个经济几差咁样，其实两件事根本唔关事嘅。 两件事唔关事，同埋咧个纷争咧唔会影响到国家嘅一体化一体嘅，即系荷兰系好外。国嘅啲人，即系佢虽然闹到比唔冧，但始终都系为荷兰就唔会搞独立啊咁样。咁虽然有啲人搞独立，但系冇市场嘅。即系佢点样选都好，点样选左派又好，右派又好，佢始终都系爱个王，自己系荷兰一个国家。 系 佢唔会话惊，即系选出喂你唔爱国点算啊？倒咗个王点算啊？冇惊过嘅。所以你其实国家好嘅话咧，啲人会系维持翻国家嘅统一嘅。 完全系 又拉翻香港讲啦，即系咧近年咧又听到好多人讲咧一个 terms 叫社会成日撕裂啊，即系反而咧。 嗱，我呢个小弟啲愚见就系、是、咧，其实咩社会撕裂咧，某程度上一个叫做伪命题。咁基本上你每一个社会，我当香港七百万人，你七百万人一定有七百万个脑噶啦， 系 七百万个脑噶啦，咁你社会一定会撕裂噶。即系基本上我同阿 MJ 讲，喂，我哋一间去食麦当劳好，定去打攣好啊？咁你中意食打攣，我中意食麦当劳，我哋已经撕裂咗噶。 唔同嘅意见 系咁系咁，我哋系咪好唔和谐噶？系啊，咁基本上就系咁样样啫。 一个神奇已经讲过啦，即系一百万人唔系话要一百万人一齐讲同一句说话，系一百万人一百万个唔同嘅思想，但系互相尊重，咁样先系一个真正嘅和谐社会啊嘛。 系啊，真正和谐社会就唔系一百万个人，你个个都话，哎，我要食麦当劳，我要食麦当劳。 你麦当劳都可以撕裂噶，我又要双层芝麻堡，我唔要。 系啊，即系我觉得某程度上系一个伪命题，所谓社会撕裂。 喂，咁但系翻荷兰呢度，而家佢哋两个，你见解佢哋而家系去到咩地步咧？佢哋而家点样收科咧？件事 定即系荷兰同土耳其嘅收科啊？我觉得。就收唔到乜科噶啦，因为土耳其就专佢就系会走向呢个路线啦，走向呢个独裁嘅路线啦。咁欧盟制止唔到佢啦，亦都冇乜能力制止，亦都唔想制止佢啦，可能因为费事靠佢，有得佢死， 有得佢独裁， 有得佢死一死啦吓。咁呢边嚟讲即系德国荷兰嚟讲，就会继续佢嘅民主化啦，同埋融入呢个土耳其人做佢哋嘅公民嘅 好好啊。 咁所以就大家唔会讲咯，大家分咗佢啦，你行你路，我行我。 佢哋分得好开一。件事呢个我哋真係值得學習，两样嘢嚟嘅，即係国家与国家之间呢，可能有啲唔係咁纷争，意见未必一样嘅路向，即係荷兰人同土耳其人。咁但係呢，荷兰人有一方面呢，又愿意接纳土耳其人过嚟，即係冇话嗰种所谓种族矛盾嘅，我愿意接纳你过嚟做我荷兰人咁样，又 OK 嘅。我哋都要學習，即係我觉得有时我哋都分唔清所谓中国矛盾，有嘅有时有，係啦，但未必是完全是那回事嚟嘅，即系有时唔可以将啲政治咧就摆咗落民生嗰度。我哋同中国人、香港人、中国人应该系冇仇口嘅。 其实咧，我觉得个核心即系嗰个最个重点系乜嘢呢，入乡随俗四个字 系 啊，即系你 互相尊重 系啦，互相尊重就唔系咧入咗嚟喂我系外来人，但系你要用我啲语言 系 啦，呢个系啦，呢个就系即系入乡随俗，即系咧，即系细个阿妈教落啦，系啦，入屋就拜神，入庙系啦，入庙就拜神，入屋就叫人。 调翻转咁讲，一个荷兰人，如果佢真系走咗去土耳其咁样，咁佢都或者唔应该大肆去抨击人哋，你呢个独裁唔好啊，你啲人啊全部独裁啊，咁样，即系咁样就一定系嗌交，搵交嚟嗌嘅。 系啦，亦都唔好话要不是我们土耳其人，你们就完蛋了。 慢慢倾咁样。但系佢哋而家荷兰嗰边，佢哋而家嗰个唔会话好大好紧张咁样噶嘛都。 你讲个生活好紧张， 生活啊， 唔紧张噶，你唔参与就唔参与噶啦。荷兰好大噶嘛，你唔去嗰条街就唔会见到啲人掟石。 同土耳其个边界其实唔近嘅， 唔近 好远嘅。 咁我三咗落飞机啊！ 土耳其人佢聚集嘅地方其实都唔会话发生一啲即系点啊？ 大规模嘅小， 大家咪即系冲突啊，民间冲突咁，冇噶。 荷兰人同土耳其之间大家都系朋友啊，都 冇噶，互相会通婚，互相会即系坐低饮咖啡。在街上面有时有些土耳其区好唐人街咁样嘅，我去嗰度买鸡买羊肉咁样，非常之融合，唔好话因为政治关系而产生咩敌对嘅。 呢啲咪正常嘅做法咯，一单还一单啊嘛。 啊，我反而想知道咧，即系荷兰其实系都属于一个即系开放，即系比较开放嘅国家啦，作风啊或者思想。其实近年咧有冇话真系？即系嗰啲排外情绪都即系排移民嘅情绪会升温咗。 冇噶，荷兰冇排外情绪嘅，因为荷兰嗰阵时不嬲就 open 嘅，个 border 系 open， 咩人都嚟得嘅。佢主要就 integrate 嗰啲人，佢做得好过法国好多噶。法国咧嗰啲，譬如你啱啱咩开张喺 Airport Fair 嗰单嘢咧，佢嗰阵都系荷兰喺巴黎出世，喺个长大而产生反呢个法国情绪，荷兰都未出现嘅。喺咩好多咩战争时候咧。佢都叫翻啲，即係好多時候佢自己嗰啲領導啊，即係自己啲橋領啊，叫翻啲人 calm down， 唔好理咁多事政治，繼續去做好你嘅工作就算噶啦。唔會咁激進嘅。咁激進嗰啲有，唔係冇，就去咗敍利亞度參加聖戰都有。咁但係呢個阿布塔又係呢個人啦，又係呢個指針就話：你邊個俾我知道去嗰度咧，我就馬上交叉你本 荷蘭護照， 你就唔好上翻嚟。佢就講到明㗎，你就唔係我哋自己人。咁所以其實好強硬咁對付嘅，即係你喺呢度你乖乖地。 融合社会做你自己嘅嘢、嗯嗯嗯。你想去战争，你就去战争，你就唔系我自己人，你系敌人咁样。 听讲过啊，呢个系一个实用题，即系我以前，可能之前唔知系咪唔记得系咪听 Thomas 师兄讲添啊。荷兰人即系好欢迎你留低嘅，只要你成为一个荷兰人，系咪类似咁嘅思考啊？ 你要讲佢嘅语言，学佢嘅文化、嗯嗯，完全系接纳你嘅。 系啊， 咁同其实近年好多欧洲国家个走向咧有少少唔同，即系你例如德国嗰啲咧，即系自从佢收咗一扎移民之后咧，其实嗰个民族个情，即系个德国成个情绪系有少少向右转噶嘛。其实、 嗯、 即系唔多唔少，有少少向右转。嗰啲新纳税咧就不嬲都有噶啦，新纳税就咁，但系就近呢一两年更加大声啲嘅。 因为佢做个 integration 冇可能做到咁好啦，点解咁讲咧？因为你收啲难民，难民始终喂咩人都有噶嘛，有好人有坏人咁，你收咗佢有难民都系真啦。咁但系入咗嚟之后，佢坏始终都系坏噶嘛，佢强奸妇女、调戏妇女，佢都系会咁做噶嘛。咁你咪要用社会嘅 structure 去控制翻啲人咯，要佢做嘢。如果佢有呢个某啲极强嘅性倾向嘅，或者骚扰倾向嘅，你有社工辅导佢，有医疗嘢、心理医生，咁做齐可能做到齐嘅。 OK， 咁所以嘛。可以即系个社会平稳好多啦。 系系系，嗰个有另一个问题嚟，嗰个系难民问题，即系太多啊。咁啲难民通常就又唔怪得佢哋嗰啲教育又争啲啦，咁日日都净系为咗生存咁样。咁而家去到一个咁正嘅国家咁样，咁咪即系有啲低文化水平嘅嘢发生咯。我觉得嗰个另一个问题嚟嘅。 嗰另一个问题，你要睇你个国，睇你点处理咯。荷兰都好多难民收咗噶， 系啊， 佢会即系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埠啊，每一个镇啊，分咗啲去嗰度，同埋有啲志愿团体会帮你做朋友， 系 嚟埋你做朋友。你唔识讲话，我教到你识讲话。我细路哥带埋你学校， 系 跟住即系好即系尽量 integrate 啊，俾老嘢冇嘢做啦，65岁退休啦，咁你咪做呢啲义工咯。 正确， 即系好似我咁，你可以派我去做义工，新移民我都好乐意做噶、我都50几岁落几岁啦，咁同你慢慢。教你廣東話，慢慢等你 integrate 咯。咁、你要做啲關心，你主動去關心呢啲新移民咁。 都係喎，香港好似就唔係冇，不過就少啲， 好少啲， 係啦，就好少會係咁嘅角度去接納新移民嘅、 香港情況有啲唔同啦，香港就調翻轉，慢慢係我哋要我哋融入翻啲新移民度。 我哋要有啲社工嚟輔導我哋，我哋去啲 學國語啦。你開會一定要跳 跳，好印象深刻㗎，早兩。三年前咧，香港电台有个即系有个讲法啦，叫做即系我哋要包容啲新香港人啊嘛，即系新香港人呢个名字系好敏感噶，即系你尤其是喺中国即系共产党嘅文化就强调破旧立新。咁我啊 MJ 啊今日唔系到阿 V， 我哋啲旧香港人系破咗我哋，跟住就立啲新香港人咧。咁嗰阵时系有人咁嘅忧虑噶。咁因为佢啲政策，例如你用普通话教中文呢啲。即系我觉得系完全第二个课题嚟噶啦，即系唔可以同荷兰相提并论。即系荷兰毕竟系一个主权国家， 荷兰同埋佢嘅做法系合理啲咯。即系你去 integrate 嗰班新移民入嚟啊嘛，系咪？你冇理由叫翻旧嘅去接去。 唔系噶，曾经我僆仔嗰阵时，曾经一段时间咧，系政府湿时大啲土耳其话嘅班噶，有曾经试过嘅反转头嘅有噶，曾经发阿拉伯语啊，即系俾摩洛哥人用啦，马拉伯系曾经湿时大啲班，俾啲细佬哥咧学翻自己语言嘅，曾经有时间咁样做噶、但后来就俾啲人反對，先停咗呢啲班嘅咋， 其實有啲咁嘅機會。畫為主嘅應該， 本來就學啲畫為主咯。咁但係發覺有啲嗰陣時就即係好深啊，即係大家互相咁樣交換，以為就好好啦。點知發覺就有啲唔妥啦。 因為咁樣玩會慢慢食咗你本身。 係啦，咁所以就而家堅強，所有人一定學荷蘭話，我唔理老定幼，你入到嚟我就一定捉你去讀荷蘭話。 最多 second language 啊，第三語言啊嗰啲係其他語言。 係你自己 濕實大，你自己去搞。 係你自己中意同屋企人講你嘅事。 政府唔濕實大。 系啊，你总之咧，你又喺翻学校，喺翻真系即系嗰个官方语言就用翻你当地嘅话，你入咗荷兰就系荷兰人， 系啦， 系啊，你唔好成日话即系土耳其人点点点。 话时话，据我所知，而家荷兰好似有开中文课。 呢个系外语，佢有几间top 嘅啲中学咧，就取消拉丁语同埋呢个古希腊语。或者俄語以前好叻嘅細佬哥咧，就會學啲古靈精怪話嘅。 幾種喎、 啊？咁佢就取消咗，就話你不如學中文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有做有咁四間嘅咩係正式可以讀中文，但係外語嚟嘅喎，就取就即係唔學啲好困難嘅其他語言啦。咁英但係英文啊、德文啊、法文一定學啦，呢啲啊呢啲 basic 嘅啦。 OK， 你呢啲都唔識就唔好出嚟揾食啦 點樣話？我哋重複一次，荷蘭人正常係識。 荷兰话、 英文、英文、法文、德文，你必须识噶，系啦，你必须 必须添啊， 必须要学噶啦。 我哋觉得三种语言都好难，因为系咁要四种。 喺你再学多啲，你将即系学做医生啊，做啲好高嘅职咧，你就学拉丁文嘅。 嗯， 吓呢个有啲中学。 得荷兰话语系同德文定法文近哇？ 德文近， 同德文近，我记得系，系、啊、因为德文系我据我所知系出名难学嘅。 系啊，个文化好复杂。 系出名难学嘅，咁我 选作字 噶，系我谂近翻啲好啲嘅，系啊，即系近翻嘅语系好啲。 讲翻中文啦，咁中文就话佢啲细佬哥唔需要学啲拉丁语啦，就学中文， 系 就学六年，咁就达到某中文程度啦，咁样。咁但系咧就据我所知咧，佢中文程度六年之后咧，唔系咁好嘅，唔系咁好，未系咁好。 梗系啦，六年中文得几好。 同埋毕竟可能要真系去当地，即系。用开嗰种话沟通嘅地方生活过先会，先会讲得好。 系系系，咦？揾集咧，我哋睇下有冇机会揾阿 Thomas 教下我哋啲简单嘅荷兰话。 冇市场，香港冇市场啊！唔好做呢样嘢。 唔系，佢得意下。 我得意 嘅，系啊，可能话唔埋我去呢个兰桂坊可以识到啲荷兰妹咧。 揾集我哋用M 张佢用荷兰话做半集都好过瘾啦，系咪？ 半集啊，一分钟系极 限啊！我听角色机啊，我 一分钟系极限啦。好啦，咁次再次多谢阿 Thomas 咧，同我哋讲下荷兰嘅。政治，我哋睇下下次又可以讲下荷兰或者欧洲其他嘅生活，其他有趣啲嘅话题，我同大家发掘下。 多谢晒 Thomas 啊， 好多谢， 下次见， 拜拜， 拜拜。